锵锵三人行，哎呀，新建广美啊， 好久不见 啊，专门从台湾飞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一见呢就得说点得罪人的话题。我跟你讲，做我们这个行当的啊，真是个得罪人的行当。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成龙大哥，对吧？也是在咱们节目里，在你这位置做过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合作伙伴，对吧？这个，但是呢。从私人角度上讲，我见到他还应该跟他抱歉啊。但是从我的职业上说呢，你现在社会焦点所在，也不得不说，对吧？成龙出事了。没有，成龙大哥，对不起啊。这个你听说了吗？ 我当然听说了。 好，你负责讲一下。 啊，我真的是。因为我自己还在我的微博上面发了，就是转发了这单新闻，因为我自己也震惊了一下。那个最近就是成龙大哥代言的这个品牌的洗发水，防脱发洗发水， 霸王什么中草药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标榜了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的一个。那个防脱发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脱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就因为我把这个消息转发出去之后，很多那个博友就问我说：“广美，你是不是也在用霸王？”我还没有开始用，因为我有脱发的问题，所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效果非常非常非常好。因为我有个男性朋友，他试用了各种的防脱发的产品，他说都没有用。只有他很有用，他还特意从香港机场，因为他说只有在香港机场才能够买到那个霸王最顶级的一组防脱发洗发水。 来来，植入广告。 那不是现在很难说是这是良性还是劣性了。 然后他送给我之后呢，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还算蛮追求自然的一个人，只要什么东西告诉我说效果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画上很多的大问号了。 对，人家广美不会代言、 哦、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子一个人。 广美代言假发。 你要试戴一下吗？ 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有人呐、啊，要不是个金钱社会，就难免给人算钱。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啊。有些时候就是说，但是他们说从霸王国际招股说明书里发现，他给明星代言的费用每年都翻倍。说是这个成龙呢，作为品牌代言人收获的代言费，2006年是15407万元，2007年1月为32567万元，2008年36792万元，这是网络上的这个。 这等于是多少？你这个几的这个？ 哎呀，就别说人挣钱了，对吧？霸王的股票，这件事情的影响，你知道吗？为什么霸王现在要告香港某周刊？因为是香港某周刊把这个事儿弄出来。霸王的股票出了这个事儿啊，三天蒸发40亿呀、啊，暴跌。 你看，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讲的那个成龙代言的那个费用哦，据我听说呢，可能成龙是没有拿现金，他拿股份。 哦， 他就是把那个代言费折成 了，那完了，那真的是一损俱损了，一起缩水啊！ 等于他也是股东了，就是 他是股东，他等于是股东。 哎呦，我听说他们现在有人跟我讲，就说我傻呀，我一辈子挣的这个钱呢，都是干活拿的这个钱，帮人主持个节目，那挣这个钱。后来人家说你别这么傻，现在这社会，比如说哪个公司那种上市的新闻发布会，请你去主持，你跟人家这么聊，就说我不要钱，咱们交个朋友，但是你们这个原始股啊。能不能送我一点？我说要这个有什么用啊？他说要这个有什么用？一上市，你的财富那是， 你 就完成任务了，你知道吗？ 你不现在美的的股份没了吗？ 什么什么？ 我那次看到他拿了一个什么，我因为一直老惦着文涛没广告嘛，后来一看到他什么美的的什么什么，哎呀，我说文涛做广告了，后来再拍下去，原来是文涛拍案的广告。不是他在替人家做广告。 所以那天我们就聊这个电视时代，很多时候啊，搞这个现代艺术的，我建议你们后现代艺术，建议你们注意一下电视。最牛的作品是我们，很多那个十三不靠的东西。你比如说，像当早年咱们的音乐节目，每次一说就是欢迎大家收看小护士音乐无限。你仔细想想，小护士音乐无限。跟有什么关系？ 小护士是个广告， 哎，是个广告，所以就说这个代言，你看什么东西前面都要有一个 冠名 代言。当然啊，我得帮成龙大哥说两句，或者帮霸王也得说两句。尽管网上骂的一团粪，现在的官方能不能信任，这是一个问题。霸王方面表示要起诉，说这个是所谓的致癌物质二恶烷，我们。按照中国没什么标准，说美国欧盟的标准我们都没超过，甚至又说行业内大部分的同类产品都有二恶烷 这种东西，甚至国家药监局也出来说了，霸王里边含有的这个二恶碗的这个含量没有达到危害人健康的这个水平，甚至呢，但是有些网友问你为什么让广东的那边去检查呢？因为霸王是广东的企业，这是大家一个合理的怀疑吧。反正广东那边的官方检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啊，它没有达到所谓的那个禁用的就不好的这个标准。咱就像说这个三聚氰胺是不是啊，允许含有一点点，但是不能超量。 这主要的问题是一般的洗头水如果它是装有其中有化学品的，它有这些东西是比较正常。问题是它这个品牌是宣传它是中草药的，它纯粹是中草药的，那意思大家理解是它是没有化学品的，所以它有一些什么你这个名字都听大不懂的这些东西，大家心里就觉得有点别扭，就这个道理。 这个关于明星代言广告啊，这事儿咱们聊了很多啊，我突然有一个新的这个思路想法。当然这个玩意儿各说各有理，你比如说做过去作为明星来说，就是说那我真用了又怎么办呢？我跟大家一块儿致癌啊，对吧？那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我觉得它里面这些成分呢，要害那么多的那个洗头的人呢哈，他们也不是，要是他们不是狂洗的话，我觉得影响很少。倒是比较担心咱们成龙大哥，咱成龙大哥要是试了很多，就像他说的这样，他的广告词里说他不是为了钱拍广告的。他真是觉得他这个好，我开始不愿意拍的，后来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 秦老师把广告词儿都找出来了，可以看看。就是说他的广告词，就是说，你这个我要试一下，因为我不愿意加特技啊，这样观众出来骂我说根本没有这样的头发，证明那个是假的。后来我经过证实，他们确实是中药的，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感觉也不错。后来我拍的时候也没让他们加特技，因为我要让观众看到用完之后是这个样子，他们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个在广告里面是很少有的，这么一大段，这正是大牌明星才配得上这样。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镜头啊，这么一大段的像演说一样，像课堂一样的，这个是以个人人格担保上去。所以我们就担心啊，成龙要他拼命洗，他要是这个受了不好的影响，将来我们开亚运会啊，或者下次万一要举办世界杯，谁能帮我们献唱呢？这个 哎呦，这徐老师这个话暗含阴损啊。成龙大哥主流还是好的，对， 当然是好的。而且这个广告其实真的非常成功，广告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记住，对不对？就不管什么样，就让记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广告绝对成功。 我要举手发言。 对对，广美最有资格了。 我没有，什么叫做我最，因为我头发最长吗？我掉发掉的最厉害吗？我只是要，我觉得我最大的问号是，到底谁在为我们这些百姓的健康把关？是代言明星在帮我们把关吗？还是厂商在帮我们把关？还是政府在帮我们把关？ 自己把关。 真的是真的，到最后你只能自己把关。你知道二尔碗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是会致癌的，它到了某程度的时候它是会致癌的，而且它是经过皮肤直接会吸收进到你的血管里面去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大哥帮你们担保，你们怕什么嘛？ 但是你知道二尔碗其实它的功能是什么？它还不是什么，你以为它放进，为什么人家说所有洗发水里都几乎都有二尔碗？它因为不能不放，因为二尔碗呢，它其实不是有任何的养护头发的效果，它只是会增加你头发的柔顺性。谁会去买一瓶洗完之后头发会打结的洗发水？ 哎，那就是说好了，对不对？ 好，什么东西是好的？ 那你的意思说放了这个东西好？ 我跟你说，这就好比说，是不是说面粉里加那个增白剂？是吧？为了让面粉蒸个馒头白白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刚才问的，谁在替我们的健康把关？其实自己要把关的，因为我先简单就是一个尝试。洗发水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洗掉你头发里面的污垢。 对， 它放到头上之后呢，它必须先打开你头发的毛鳞片，之后再帮你把那些脏东西洗掉。你觉得你头发的毛鳞片被打开之后，你的头发还会那么滑顺吗？那是不可能的。你怎么样让你的头发滑顺？你一定是要再用，你一定是要再用护发素，你才能够让你的头发那个变滑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如果说你希望一瓶很便宜的洗发水里面又要能养护，又要能治疗脱发，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你说它不放上百种的化学药剂，那才有鬼呢。 广美才是专家呀。哎呀，这霸王找错人了， 现在 霸王找错人了， 女霸王， 我们这儿就放着女 霸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我知道明星有些他觉得冤枉，就是说你有一切国家的合法证书了，对吧？然后呢我也试用了， 对， 你还要我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呢？ 可是你知道啊，我从这个问题啊，我反而跳接到了另一件事儿，就是你觉不觉得代言这个幺蛾子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怪物，一个非常奇怪的符号。为什么有个东西要代言呢？你比如说啊，那天我们讲这个电视时代，有本书叫《娱乐至死》嘛，他这个书让我启发很大，我们一个热心观众寄给我的啊，我就一看，我就说，你看电视时代，好比说我报新闻，我报时事，观众投诉我报新闻不可信，可好？那么你发现没有？你看电视，你是让这个人呐、啊，就像演戏一样，你演的可信就可以了。可是我长得是不是可信？我这脸蛋是不是可信？跟我实际上真的是不是可信有什么关系？包括说一个明星的脸，他怎么就带了这个企业？他带了什么？他带了这个生产数据吗？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怪异的一个时代的符号。 这个很多西方的大牌也找人代言，但是他们代言的时候，他就用他们找来的这个形象，他们老板不大会把自己的头像印在商标上的。 有一个山姆培训总裁。 中国不止一个，你很多电车上、嗯、包括这个霸王，嗯，他也有个男的头像，大概是老板吧，嗯，是有一个比较朴实的啊，这个比较山沟的，哎，比较这个很可惜，他跟成龙的形象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我就不知道，你既然叫人代言，你何必再把自己的标准像一个国家的元首一样印在这个那个标符号上？ 这个现在啊， 我真是不太懂啊。 我们在相信什么？我觉得这个消费者啊，选择商品呢、啊、有赌博的性质，同样现在明星选择代言呢、啊、也有赌博的性质，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搞成一个赌场，双向都是赌场？我就在讲啊，你比如说你讲外国啊，你刚才讲外国，我对这个事情认识啊，经历了一个过程。你知道吗？我开头觉得，哎，肯定就是中国人呐、啊，仇视明星挣钱，就羡慕嫉妒恨嘛，对吧？我说人家外国肯定对这个宽容的多。后来我才发现呢，我这一研究啊，我才发现呢，美国什么的，欧洲对这事儿啊很严格。你比如说迈克尔·杰克逊。他代言那个可乐，一种可乐，他没喝，最后给人发现他没喝，马上就成为最讨厌的这个公众人物。而且美国那个法律啊，就规定你就有证人证言的这个性质。我这才转回头来明白啊，反而是啊，外国人是讲诚实的，外国人更不主张撒谎，对吗？所以说外国人其实对这事儿吧更要紧。反倒我返回头来又觉得，中国人对明星代言这种现象啊，因为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呢，我们还多一份理解。 对， 你知道吗？我们的民众，你别说他挑刺儿，说实在的，现在没有哪个民众觉得你这个明星代言个汽车或代言个什么，就真跟你个人的诚信有什么关系？中国老百姓能明白你为了挣钱？ 对，一般来说，你出现电影演员来讲什么东西，人家主要关心的是个演员。人家假如说，哎，他最近又拍了什么戏了？他最近又怎么样？人家反过来觉得他最近挺红的。至于他讲的这个东西，这个要这个小孩这个什么都，人家不那么在乎的。除非你这样特别拿出来作证。 你觉得光美？ 我可以 有不同意见。 我可以表扬我自己一下吗？ 可以。 就在我离开我家出来录这个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我一边化着妆，我经纪人给我打电话，光美姐，那个国内有个某著名的果汁品牌要拍个那个软宣，也就是说你得好像就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必须把他们这个饮料给加进去，那可能就是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后来我其实挺诱惑的，因为半个工作天而已，又有钱可以入袋了。后来我想想，我说这样子吧，我说咱还别拍了，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不喝罐装果汁的啊，我不喝罐装果汁。然后你自己不喝罐装果汁，因为你刚才讲到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他标榜他不喝这种碳酸饮料的， 对， 他就他跑去帮全世界最大的其中之一个可乐品牌去做广告，所以， 哎，好，你就光美这么说，光美，我可以表扬我自己一下吗？ 好，表扬， 我也不算表扬，我也是我的一个纠结，我就这个纠结让我联想到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代言，你知道吗？你比如啊，曾经啊有一个城市，就是英雄的城市吧，或者伟大的城市，人承蒙人家瞧得起我，让我呀邀请我做他们的这个形象大使，对吧？可是你知道 我就很纠结，就是说我想我当然是没有钱的啊，但是没有钱不是我不做的原因、啊、 也是吧， 这可能，但是我就在想，最后呢我还是这个婉言谢绝，我跟人家说，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城，你们找一个代言人吧，或者一个城市形象应该是形象比较正面的，我就说我这个人吧也不是什么好，也不是说，也不是，就是说亦正亦邪行吗，亦正亦邪，不是，我实际上我想的是什么，这个社会啊，你别看我是好像跟小流氓似的，其实我有特别较真儿的一面，就我觉得名和实，我说我当了人家这个大使，那么好，我的形象能不能代表人家这座伟大英雄城市的形象，我对人家这个城市有没有充分的了解，对吧，我的一言一行能不能够代表人家，你要这么一较真儿的话，你就觉得自惭形秽，你觉得没法做。可是你知道吗，我身边一个朋友见我这么纠结跟我说了一句，说你小心呐、啊，你现在啊开始拿自个儿当人了，说你啊，你这个主持当年有特色是因为什么，你不拿自个儿当人，你现在开始拿自个儿当人了，哎，我就觉得说一个人寻名择实，希望啊就是别担那个虚名，就被认为是就把自个儿当人了， 说明那个城市呢不把自己当城市， 没有没有，不是人家那个城市很好，是我配不上， 对， 不是， 主要是没给钱，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的意思是说，就你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代言，还不像外国那么苛刻，说实在的，就是说因为中国有一种叫难得糊涂，你比如说我也知道人家说了，人家这个城市也没真的像你的能，你能代表人家吗，人家就是希望你给人家做做宣传，这不是好事吗， 其实是一份， 你干嘛这么拧巴呢， 其实是一份， 你干嘛这么较劲呢，你帮我说我愿意帮人家做宣传、嗯、但是我不愿意顶这个不是的这个名字， 代言人、嗯、 可是你看我就由此想到中国社会的这种代言现象，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人你发现没有，最容易理解什么名不一定是有什么实的，脸蛋儿和这个没关系，你可以凑一块儿，反倒是你发现老外较这劲儿。对不起，我说多点啊，但是我又想到，我又为明星说句话，为什么要等到出了事儿才弄人家呢，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预防的机制，预防明星选择错误或者赌压错了宝呢，比如说我有证据，韩国有广告预审委员会，各个行业每个行业出七个专家，每一个电视广告或者什么广告都要经过这个广告预审委员会审过，那么你如果这样做不就不用去陷害人家明星了吗， 对， 那么不合适，不合适你就根本电视台为什么播呢，对吧， 对，而且呢明星假如钱多他也可以咨询那个委员会， 对呀、啊、 如果他们出一纸保证了以后，明星也没有道义上的责任了嘛， 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 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我跟你讲过，曾经有一个那个口服液找我代言，就外用的东西的话我都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像他口服进去的我会特别小心，我求我的经纪公司说，我求你们把这个样品，我们要了半天终于拿到商品了，我说你们得先拿去化验，他们在北京，我在台湾都找化验公司，他们最后给我的回答是什么，猫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到底想要验哪一个成分，我说什么叫验哪一个成分， 这不是你自己来化验的事， 但是我说什么叫，他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出一个报告说这里面含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十个成分，因为一个商品里面它真的是可能有二三十种不同的成分在里面，他说我是不可能给你做一个分析报告的，他说如果你要做这个的话，你每一项东西你得付一个钱，因为为什么我后来，其实那时候我虽然转发了这个新闻出去之后，我后来其实有一点点替霸王叫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绝对是被人陷害的，因为 商业竞争， 他们说是有一个消费者买了几瓶那个洗发水之后呢，因为他跟我一样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注重他自己要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喝的东西，所以他就害怕说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些致癌物还是什么东西去的，所以他就花了1500块钱港币去验了这个，验了几瓶的洗发水，然后发现霸王里面的含量是超高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我那时候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除非你自己跑去跟他讲说我要请你们帮我验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二二烷，一般正常的消费者是不会有这个尝试的，而且 但是我跟你讲过没，这个陷不陷害 嗯 也没法这么说，最近 者汪辉的这个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跟你说，在这个社会有时候就要认倒霉，因为啊，不要做诛心之论，没必要去说，哎，我就说白了，广美，我跟你有仇，我就是要逮你，可是呢， 还是看证据。 可是呢，如果是证据确凿，违法违规，这事儿你不能，你可以恨死我，但是呢，错了就是错了。对吧？当然， 他动机不好是他动机的事，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指出你有问题，但是你刚才讲那个化验，我觉得很不实际，因为你拿出，你就算拿出这一瓶100%没有问题，你怎么能担保他另外9999瓶没有问题呢？ 除非是那个， 你必须要大量的抽查才能得出结论。 所以这样的话， 这必须是政府行为。 所以你说是不是所有的明星都别代言了？ 最好最好，像你一样， 哎，最好最好， 谢谢。我得等天 断人才。白露啊， 恨真的，你有的时候为了谨慎，你失去了一块钱，你徐老师你不体会到那个滋味，过了多年之后，每当我想起我丢掉的那一大块钱呢，抑郁15分钟，抑郁，你不抑郁15分钟，那个就像丢了情人，一个恋人失恋。